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？ 咩契弟话？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？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？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？ 你作噶？你个细路仔踢波咩？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？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？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？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！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？Symphony Fantastic。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？ 哼，你唔知啊，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估咯。 逢星期一八至十，城寨見。 盧漢推估。 哎，翻嚟第二節， 翻耐咯。 其實啊，下次就係嗰度話齋，大家記得睇廣告唔好飛啊！啱啱其實講緊咧就係2010年咧，就係佢哋嗰陣時海洋公園就要擴展啊嘛，擴展就要起一個咩冰極世界， 哇， 好勁喎！ 冰極世界，個世界都屬於佢啊，點啊？ 唔係嗰個叫極樂世界，可以錯名係嘛？同埋一個咧叫做咩海洋奇觀水族館，嗰個真係奇觀，點啊奇觀咧？嗱，你諗下啦，俾大家估啦。咁你買1000條珊瑚魚咧，你諗下會有幾多存活啊？ 哇！你观众答定我答， 估话噶你答啦，你估答，可能唔记得啦，可能唔紧要。 哇！可能讲紧半成都唔够添啊，我觉得可能 唔够，买1000条嘅珊瑚鱼，死六成，死六成。喂，谂下即系海洋公园呢啲系冇公布，系咪啱你讲爆料咧？就系梗系同一周刊爆料，唔通同嗰啲即系大公报爆料咩？咁一周刊做呢个即系侦查报道嘅，啱你讲屎水咩啊？屎水， 屎水咧，其实有唔少嘅员工咧。都跟我哋透露嘅， 原來你 係啦，都有啲人透露就話入面啲水質好差嘅，用屎水嚟形容啦。因為海洋奇觀裏面你見佢咁大缸嘅水，咁大缸嘅水咧，其實要更換佢哋咧係好難嘅。咁所以 喂，唔係我哋其實我哋理解，我譬如屋企我養魚咧，插條喉落去透落去，唔係啲水咪自動換入啡落去，咪搞掂咯。 係啊， 好難咁樣換水。 佢換水好難㗎，因為太大個容量啦。咁我聽到員工咁講，所以佢一般都唔會換嘅，或者其實 唔會換啊，靠自己淨化。 係啊，佢係自己淨化啦。咁但係有即係所以啦，咁啊入面嘅魚咧，生存上面啦，其實都即係你海水嘅話就梗係乾乾淨淨啦。所以出現而家三跑都起緊，出面都好污。做咁，但系而家焗住困兽斗喺入面嘅话，吸嚟吸去排泄完，咁啊都系喺呢啲水里 边 啦，屎水啦，人咁讲。咁啊，另外一样嘢就系嗰个嘅相容性啊，个物种嘅相容性。 哦，呢个犀利啦， 呢个真系经典啊！ 之前咧就系我哋所谓国宝咧，唔系熊猫嘅中华蚕， 国宝啊， 系嘛？中华蚕啦，系嘛？咁原来佢之前就即系由今年计，其实佢就有死咗九条嘅。咁啱啱你讲开馆嗰阵时咧。有一條病咗，佢哋搞唔掂，秘密送翻大陸， 我都記唔到。 秘密送翻大陸喎，幾古話唔出聲喎。啱啱同埋你講嗰個，即係話亞蒙尼亞，因為啲魚咧食肉噶嘛，佢就養啲即係可能大家即係之前話啊藍鰭吞拿魚啊，容祖兒都食埋廣告嗰只啦。 藍鰭吞拿魚有個故仔啊，講 咩故仔啊？ 啱講啊。咁喺話説咧，幾年前咁啊， 好興噶嘛， 係啦，嗰時 板長壽司係嘛，係咪板長啊？ 啊，唔係啊， 唔係咩？ 係啊，呢個係個開會嘅時候講嘅。咁嗰時啊，而家現任嗰個嘅主席就未去接手啲嘢，海洋公園啦，嗰時仲係盛志文嘅年代， 鬼佬啊， 鬼佬盛志文年代啊，咁啊初頭成立時候啦，咁啊透過啲議員啦，就同佢串連咗，就去咗立法會度開會啦，咁啊嗰時候啊啲保育團體咧，即係去參觀呢個海洋奇觀啊，咦點解唔見咗啲呢啲藍鰭？ 係咯，藍鰭好勁嘅，新嘢佢哋做保姆呢個好勁噶嘛， 係啊，藍鰭吞拿魚， 呢個瀕臨物種嚟噶嘛， 係啊，唔通食曬肉刺身係嘛？唔得容祖兒過嚟食曬啊嘛？咁啊望啦，咁即系呃唔到人噶嘛？你亲身去嘅话，即系你就算你询问唔多几多条嘅话， 去睇咯， 去睇咯。 你话养住或者病又好，你就带晒带我睇咯。 都冇晒问嚟问去，都冇答案嘅咁啊！喺个会里面问啦，啊嗰时盛志文咧都好嘅， 点答啊？ 系啦，好都好嘅，即系起码都会透明度高少少啦。系咁啊，佢就带住一啲嘅一啲嘅同僚啊，系啦，嗰时都系一啲嘅外国人士啊，贵佬嚟咁样同佢讲啊。咁啊，其中一个贵佬就讲好坦然。承認啦，我哋問佢嗰八十條藍鰭吞拿魚 叫咩英文？藍鰭吞拿 tuna 哇！我即係 做咩 bluefin tuna 咁樣？ 藍鰭係 bluefin 嘅tuna 咁嘅，類似咁嘅，係啊 bluefin tuna 真係。 南奇吞拿魚，跟住就問佢去咗邊啦。佢答我哋 none 嚇，香曬啊， 香曬， 香曬去邊？ 跟住我即刻拍台啦，即刻拍台啦。咁啊，當時就唔可以即刻公布出嚟啦，因為嗰個都。佢話內部會議嘅，即係我哋唔好似阿廣大阿馮同學咁衝出嚟，死曬啊！ 其實當時你點解唔諗住爆料咧？ 冇嘅，咁嗰時候都大家都係傾啦，即係大家都係想揾多啲資訊先，咁啊都係揾一個適合嘅時機，咁啊之後其後唔知點解十下十下就公布咗出嚟啦，我哋就同傳媒咁樣咁。咁呢個事實嚟㗎嘛，其實對於我嘅公眾有知情權同埋動物本身你受到傷害嘅話，冇理由唔可以公布出嚟。 唔係，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公關考慮，即係關公考慮嚟嘅。即係覺得呢啲係紙包唔住火，我覺得係可能已經之前講話一周刊有做呢啲故仔啊嘛。喂，其實周刊爆得出你唔講，擠牙膏咪仲死咯？即係好似呢個唐英年咁咪賴嘢咯。係嘛？我覺得佢哋係唔係話咩？即係所謂六八九嘅開誠布公唔係啊嘛。關公即係啲伎倆嚟嘅啫。係 啊，咁嗰時候嗰啲南奇吞拿魚就話做乜鬼咧？即係佢哋係本身有得化嘅生物嚟嘅。咁啊，八條咁啊，好似俾啲 海狼啊 追逐啊。 咬死咗啊！ 俾其他 海狼魚啊， 系啦，跟住就結果就有啲啊咬死咗，有啲啊撞牆死啦，因為佢哋唔知咩叫玻璃嚟噶嘛。因為你睇海洋公園嘅設計啦，其實嗰個玻璃厚度係咁厚嘅，你唔好以為咁薄，其實即係可以去到咁厚嘅，所以講嘅佢哋咁所以佢哋就撞咗落啲玻璃度咧，就死咗嘅。有啲就有啲啊，當然俾其他魚食咗。咁所以嗰個相容性嘅問題咧，一直都冇去解決到。 其實唔係，我覺得越多魚咧，就相容性嘅問題越少嘅。点解咧？即系人咁样，譬如你将我同即系梁振英或者叶刘混埋一个车厢，梗系打交啦。但如果个车厢爆满晒人， 就围搭，我哋围搭啊， 唔系搭佢搭唔到，用唔到，大家都夹个屎饼咁样，呢个相容问题啫，系咪先？ 可能焗死咗嘛？ 可能焗死系嘛？系嘛？啱啱你讲相容问题咧，即系话啱啱中华，即系佢连嗰啲中华鲟又捞埋一齐养，就俾啲即系叫海狼鱼咬死咗。同埋其实最过分就系咩咧？佢啲系譬如一只鱼咧。單眼不會死的嘛，其實單眼魚佢就剛當時的員工爆料話，就全部打麻醉劑又括弧安樂死，死埋。其實佢就係覺得不會剪冧，因為啲魚得一隻眼梗係有問題，因為病，因為你哋即係運送嘅問題啊嘛。 係啊，係啊。其實佢所講咧，打啲麻醉藥咧，都係好質疑啊，好質疑啊。即係呢樣嘢，因為麻醉藥用喺啲魚裡面咧，都要用好大嘅份量啦，同埋需時。我就聽過一個方法嘅，我聽過一個方法，一個方法嘅，我聽過一個方法啊，有啲普遍點做咧？將佢哋雪落雪櫃， 即係慢慢咁樣雪死佢， 變冰死佢哋，跟住就掉咗去。咁我唔講即係邊啲人透露，但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。 冰死佢，但係條魚係相對係比麻醉冇咁痛苦定點樣咧？ 低成本， 低成本平， 平， 我係 快咯， 快喎， 雪落咧，即係可能擺落個雪櫃裡面，就係咁樣啫嘛。所以你話。你見到啦，海洋公園嘅話，近嚟即係連貓都唔俾喂。 即係有最尾 你見佢出係啊，最尾講啦。咁所以我哋見到即係佢會重視某啲好似賺錢嘅物種，但係又唔會即係理其他本土嘅物種啊。 咁其實你講完即係呢一個南奇吞拿魚咧，即係溶咗魚好中意食嗰只咧，其實唔止死，佢唔止入呢樣嘢。之前咪話講個冰極世界嘅，叫得冰極世界，梗係有咩咧？即係有北極熊有嘅，佢冇啊，但有企鵝。 佢曾經想入北極熊啊，俾人哋 發現咗。唔係啊 嘛，北極係啊，佢喺 北極熊都敢入啊， 北極熊都諗過入。白鲸啊，白鲸喺俄羅斯度住噶嘛，喺啲北極冰極嘅地方啊，北冰洋裏面住噶嘛，佢哋要好厚嘅脂肪保暖。 喂，你冇嘢， 佢都曾經都想入過，但俾人哋反對咗啦。 條鲸魚成個巴士咁大，你海洋公園養啊？ 嗰條白鲸咧啊，嗰條白鲸就好細， 我白鲸 即係同我咁同我哋大我哋少少到。 我知邊只，即係類似鰻魚咁嘅樣，嗰啲叫白鲸。 邊只鰻？你講 即係類似鰻魚咁嘅 size 嘅類似。 都細佢少少啦，佢哋好。得意啊！佢有一個好大嘅鴨龍嘅， 咁我知邊只 係白色 個頭， 識吹個波波出嚟去追玩，跟住玩個波嗰啲咁樣，好鬼聰明嘅，係啊，就咁樣。 就好彩冇入啫， 冇入到俾人哋反對咗嗰時候，多啲議員啊，咁一啲保育團體出聲啦，咁你養唔掂喎，你都係死嘅，咁所以都結果就冇引入。 好彩係嘛？但係佢又引入咗呢一個，而家都有企鵝啊嘛，即係應該都係南極送嚟嘅。 係啊， 其實當時佢又爆一單嘢，又講。 大話。當時他10年就起緊兩個館啊嘛，跟住咧即係傳媒問佢話：聽講你冰極世界可能有動物死咗喎。佢話：誒呢個館12年先起啫，都冇動物嚟香港。點知其實真係俾人篤爆嘅員工話，根本就入咗30隻企鵝，三隻香咗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咧，佢哋當時就擴建唔夠位啊嘛，將啲企鵝塞落間房仔度。 哦，一走行嗰個。 係啊，塞完之後，其實佢哋見到啲企鵝成身都係屎，同埋你知啲企鵝係要冰點先即係叫舒適啲噶嘛。佢唔係，佢間房咧最凍咧得個5度。其實企鵝你起碼都要即係-10度以上先即係舒適環境嚟嘅，佢唔係揀樣咯。咁咪有三隻死咗咯？點死啊？唔知唔公佈咯。係嘛？ 你而家去咧嗰個個冰極嗰個天地睇企鵝咧，其實你都見佢咧，我哋實質去測試，即係去量度個温度咧，得個3度。 三度唔夠凍啦！ 你因為大家啲市民出出入入，你啲門口其實啲冷氣都已經走咗出去啦。同埋咧，你會見到佢啲冰咧，絲落冰嚟啊！佢咧定期朝頭早咧就噴啲絲落冰喺地下， 謝 咁樣，好似營造咗呢個冰天雪地嘅氣氛出 嚟。個人有氣氛咯，個人 有氣氛。 唔係俾企鵝睇㗎，俾人睇。 聖誕就到啊， 肥咯樣。 肥啊，周圍肥啊，肥落嗰啲地下度。其實嗰個温度當然係唔夠凍啦。二嚟你講嗰個之前話佢入企鵝嘅時候放咗喺一個密封嘅地方咧，其實佢哋好慘噶，一嚟細啊，二嚟咧佢啲糞便咧， 周身屎都企鵝， 係啊， 周身白雪雪噶嘛企鵝，咪成身灰變灰色都企鵝， 係啊，所以有咁嘅問題出現啦。嗰個業績報告我仲想講多少少嘅，大家除咗睇嗰個嘅動物嗰個嘅死亡嘅資料之外啦，呢個重點啦，另外一樣嘢佢講到咧有一頁講到呢度就係一個第38頁啊，佢個。不是 PDF， 是他本身的頁數第38頁讲到他跟四川这个卧龙的国家的一些保育区，所谓的保育区又要说有些合作的计划。在大约去年左右到这个那些什么总裁那些营运总裁就跟林郑啦。 想揽我上次他揽 揽红猫 的那次。 跌了落地林郑还开心心的这样。奶 嘛揽红猫。揽红 猫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就抱着红猫跌了落地。邊咧仲離譜到而家仲會去延長，即係我諗好多傳媒都冇睇到呢段嘢，就係延長咗嗰個嘅繁殖計劃去到2020年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之前阿佳佳都已經38歲到喺呢個年紀裏面， 好長命啦。 咁樣話俾人話到好長命啦，其實長命都唔知道有咩用啦，我哋俾人困住係嘛？ 坐監其實判終身監咁，你想長命定係短命啊？ 係啊， 嗰啲間先係嘛？坐足。坐足坐到死為止， 坐到死為止。 喂，仲唔止喎？你坐監咧，我當我唔好坐壁屋啦。香港之後啲骨灰唔係撒喺自己，即係自己嗰、那個即係家園附近，唔係喎，喺監獄撒翻落去監獄度喎。 係咩？監獄撒翻落，係 啊， 細都要仲喺監獄。 你諗下係咪好無稽先？即係諗下，譬如我當發哥啦，即係《監獄風雲》啦，原來結局佢係香咗嘅，冇得即係出獄嘅，啲骨灰磨粉然後撒喺佢哋入面個飯堂啊，有即係佢哋放風嘅時候啲草地啊嘛，撒落草地度。 哇，咁样 好自由，但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哋啊熊猫佳佳，系咪佳佳啊？ 佳佳， 呢个就系佳佳嘅命运。 系啊，其实之前唔好讲阿佳佳啊，阿盈盈嘅时候咧， 盈盈落落啊， 阿盈盈落落啦，咁喺嗰年都话佢怀咗孕嘅，咁啊嗰时就捉个虫啦，公园就话铺天盖地嘅宣传， 哇，劲啊， 劲抽啊！哎呀，我哋呢啲盈盈就嚟生得啦，系咪？香港嘅骄傲啊，我哋第一次嘅人工繁殖啊，咁样就即是改晒期啦。 咁又要俾啲相大家睇下先，即係盈盈落落啦。其实我哋呢即係其实有时即係我会睇四仔，你睇可能大家都睇四仔睇三仔乜都好啦。咁喺张床屋企即係喺电脑或者我哋左青龙右白鼠㗎嘛。咁熊猫都会睇㗎，大家睇一个画面先，大家点睇睇 AV 先熊猫。嘩喺。 喂。 嘩喺。唉，唔使惊啊！各位家长就算睇紧，即系我哋城寨 咧 ，thismuchmuch.com， 我节目好健康嘅，冇露点嘅啲熊猫嗱就咁样啦。 啲熊猫都真实噶， 其他做咩咧喺度？ 其实咧，佢哋而家播紧啲咧，我谂疑似波多野结衣嚟嘅， 熊猫熊猫嘅波多野结衣啊，即系可能系应该系卧龙基地入 卧龙基地啦，里面啦， 即系入面啲熊猫交配咁啊，叫学嘢啦，熊猫 系啊，好好笑嘅。咁啲卧龙嘅基地咧，国内里面咧，即所谓嘅保育嗰个嘅。中心一嚟就俾人哋參觀啦收費，二嚟咧咁啊嗰啲我見過啲熊貓嗰啲工作人員咧，真係著嗰啲熊貓服， 吓、啊，佢喂佢出嚟做咩？ 佢出嚟佢话惊咧人类诶人类嗰个样咧影响到。佢哋嗰個習性啊，第時見到人咧、哦，啊，佢哋會啊唔識驚啊，太唔識驚啊，所以佢咧著埋成套嗰啲 costume， 唔知係咪淘寶啊，淘寶翻嚟嘅都係， 即係喂唔係啊，喂有毒喎、啊，嗰啲衫你知淘寶入面嗰啲原料著得多生癌、啊，我哋會影響只熊，唔係你個人啊，喂我哋中國最多就係錢同埋人啊嘛，啊人死自養完冇所謂，但係你呢啲衫可能影響到熊貓喎、 啊，係嘛，係咪先？理噶啦， 唔理啊，係啊，扮熊貓 著咗先算， 著翻先，扮咗先算係嘛， 扮啲熊 貓即係領導。只是扮熊貓 係啦，即係唔可以違抗噶嘛，係嘛咁啊？著住套衫啊，餵佢哋啊，就驚佢哋一習慣咗見到人啊，見到啊啊靚士啊咁靚仔嘅， 哇咁樣咁啊，即刻驚啦，咁有線 啊嘛，大鑊啦，老笠咗我翻海洋公園咪大鑊係嘛？咁所以佢就著住嗰啲熊貓衫啦，就擺佢哋監獄裏面咧，就播一啲哇 dismapanda.com dismapanda.av 嘅一啲 av.com 啊，就俾佢哋繼續睇，繼續睇啊。咁佢點樣慘法咧？其實呢啲熊貓咧，佢要去俾人哋人工繁殖嘅。咁雌性嘅熊貓就講緊十幾日咧，佢哋會發情期，亦都係 一年啊！你講緊 係一年裡面啦，得十幾日啊，咁啊好緊張嘅，所以嗰啲工作人員咧就不斷要幫他哋麻醉呢只嘅雌性熊貓， 因為即係要幫佢即係灌入精子，啱啱咁講一樣，同海豚嗰個一樣啦， 一樣嘅。 喂，嗱，女性即係女性嘅熊貓就係俾人麻醉困住咁樣，不斷咁輸精入去陰道啊。咁男性熊貓點搞佢咧？除咗睇鹹談鹹片之外， 左青龍右白鼠啊，係咪？唔係噶嘛，唔係啊。 點搞佢咧？ 佢多數就會訓練佢哋個後肢。 嚇， 首先就係啦，因為 要條腰有力， 腰係啦，男人好腰好腎好熊貓。系啦，咁啊，佢哋多数就训练 企喺度 先，系啊， 乱训练佢啊，俾啲嘢食定点样？ 俾啲嘢食噶嘛，吊高佢哋， 我吊高佢， 系 吊高只熊猫，我吊高佢， 系吊高只宠物，吊高嗰啲嘢食， 吊高啲嘢食， 咁啊， 引佢企起身， 系引佢企起身啦，系啦，咁样咯，咁就训练佢哋后腿个肌肉啦，咁就之后咧就发情期嘅时候咧，尝试将佢哋摆埋一齐，咁啊唔得嘅时候，梗系用人工繁殖啦，咁啊，其实人工繁殖就似乎对佢哋嚟讲就。更加有把握性， 即系人嚟， 系啦， 即系密度高啊嘛， 密度高 你第一次，因为下次又怼落去又试过咯，即系麻醉啫啦， 系啊，跟住就所以雌性同雄性嘅熊猫咧都好惨嘅，其实喺人工繁殖里面，唔好话成日俾海洋公园啊或者好多嘅水，唔好即系其他嘅主题公园啊去渲染到啦，就话熊猫繁殖。是保育，其實保育真正的保育咧，就是應該要去還原翻佢哋個棲息。 喂，但係問題啦，我又即係嗰啲係保育人員上身啦、 啊。 喂，你熊貓就係因為自然環境被人類破壞咗啊嘛。嗱、 啊， 即係我即係咁講，即係同佢包裝啊、 嗯。 因為我哋人類要即係一個發展咁樣，無可避免咁樣無奈地有啲即係熊貓嘅生活地方被破壞啦。咁、 嗯、 先會飼養保育，保育就係想熊貓即係繼續繁衍啊嘛。 補償 嗱，咁、啊、我哋應該就係要用人工去幫助啲熊貓去開始散業。如果我哋唔敢做，唔俾睇 A V， 分鐘只熊貓冇意欲搞嘢咁樣，連即係精都排唔到，佢會滅亡。我呢個為佢好啫，我呢個係無奈咁做嘅啫。 我諗真正嘅保育咧，好多時候就個代價，動物要付上個代價，實在太過大啊。譬如話你講緊我講海洋公園為例啦，其實動物一旦入咗呢啲公園裏面啦，其實佢已經唔係生命，亦都唔係動物嚟啦。佢而家係俾人哋包裝為一個商品，包裝成為一個嘅政治嘅工具，去交換到呢個嘅海洋公園裏面。其實你大家知道啦，海洋公園保育熊貓，其實由呢個嘅海洋嘅公園嘅保育基金去資助或者去運行嘅啦，攞呢筆嘅基金，佢背後其實主宰嗰個嘅主席咧，即係嗰個執行個主席咧，其實就係陳情。 乜水嚟？ 陳情咧就係邊個啊？ 乜水？ 陳錢就係呢個嘅國家嘅總理陳佐爾個女嚟嘅。 哇！ 係啊，咁啊威威啦，又係 陳佐爾。 咁所以你會見到咧，海洋公園咧點解話密羅緊鼓？有時周不時又去下四川裡面啊，探下熊貓，同阿奶媽一齊去探下熊貓啊。其實大家個關係就不然。而語啦呢樣嘢， 邊個即係想舐呢條路線？陳佐爾就俾你攬熊貓。 係啊， 咦？如果你咁講，我諗緊可能葉柳又爭住，我又抱熊貓喎。嗱， 著熊貓皮可能佢唔得喎，唔得又著 唔得，唔得啦，唔得熊貓皮唔著得。 問下佢點解唔著熊貓皮先？ 呢個真係唔得。喂，之前咪話阿林鄭同埋即係董建華抱抱嘅，咁啊葉柳話。 我都有同阿董生抱抱噶。咁可能迟啲会争同红抱熊猫，叶柳应该都会争。 我都想问下叶柳，即系如果佢着得皮草嘅话，喂，不如支持会唔会着下熊猫皮，着下呢个中华寻皮啊？不如问下系嘛？ 而家着咩唔着咁样？问下佢先，咪浪费咯？ 国家体面嚟噶嘛？呢啲系咪？ 系咯，我将国宝着上身啊！ 系咯，咁啊佢唔系更加咁啊更加威啊！ 喂，同埋其实即系有个讲法就系话，喂，其实佢哋系有个即系叫做饲养员，24小时贴身咁样去照顾啲安安佳佳咁样噶嘛，或者即系营营落落，佢哋系即系好满足佢哋嘅生存环境之下，即系其实佢哋系食好住好嘅喎，咁有咩残忍咧？嗱，其实佢哋喺野外都系咁样嘅啫。 啊，其实我都好理解嘅，即系好理解嗰啲嘅员工咧，都花咗好多时间去照 顾。咪咯，人哋即系好花心机咁样，系咯。我成日睇 Rosso 都有介绍噶嘛， 系喊晒噶嘛，佢哋。 系喎，熊猫咁样好爱佢噶。 系啊，即系佢哋觉得惋惜嘅，咁但系我谂即系要搞清一个问题啊。你如果将一只所谓呢啲咁嘅话保育啊，作为招来嘅实质系政治嘅外交工具放落呢个公园里面，每年讲紧俾600多万人去消费嘅时候，呢个系咪真正嘅保育先？我想问一问，问一问你啲员工系咪真正嘅保育先呢样嘢？你做嘅嘢可能为熊猫可能付出咗好多好多照顾佢日常起居嘅飲食，但系问心嗰句，你有冇尊重过动物佢本身嘅自由先？ 嗱，我咁样讲啦。咁無可奈何，你要有啲即係動物俾人參觀，咁一定有個地方要困住佢㗎啦，係咪先？我要即係啲小朋友，你睇碟睇帶咁樣睇一熊貓，你冇感覺，你要話哇，原來我眼對眼喺同一個空間見到熊貓，我先會即係認識或者有多啲嘅誘因，令到個細路仔，因為我中意熊貓，所以就去關心啲保育議題喎。咁你冇理由即係，比如海洋公園全部冇曬熊貓，冇曬乜嘢動物，全部播大一笨咁樣，即係好似即係嗰啲保育天王咁樣啫。 好多時候咧，即係家長個心態都係錯。 咪咯，點樣睇碟？我哋海洋公園就睇真動物啊嘛。 係啊，咁我都入過即係唔少嘅學校或者幼稚園講下啲海豚嘅講座啦。咁即係問佢第一次呢啲小朋友，佢第一次答我話：你去見海豚係咩噶？海洋公園呢個嘅長龍咁樣，長龍 都。橙龙啊， 橙龙你嘛，可能讲埋普通话添，我都唔识点接添啊，咁啊，跟住咁啊问佢啦，其实好多家长嘅心态咧，就觉得消费呢啲动物咧好容易啫嘛，买张门券入去，最方便咯，又唔使安排运动活动啊，老师都唔使谂， 够钟围佢又去睇 咯，系入去睇噶，佢哋普遍嘅心态咧就要去拥有，要亲眼见到咧为之教育，但好简单啫嘛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有冇见过恐龙？系咪先？大家冇見過恐龍啊嘛，但係都認識恐龍 嘅。我見過 Steve Jobs， 我真係見過 Steve Jobs。Steve Jobs 我見過，咁恐龍冇見過。 係嘛？即係好多時候教育咧要動物付上背後嗰個代價實在太大，佢犧牲個自由啊！我哋講緊個代價係應唔應該咁大咧？譬如我哋去教育一件教育小朋友認識動物，我哋需唔需要真係要犧牲熊貓、海豚嘅自由，拆散佢哋家庭？令到呢啲嘅物種去死亡，喺公園裏面或者可能甚至食死魚啊！你見海豚裏面熊貓去食一啲唔新鮮嘅粥嘅，咁佢哋冇曬社交嘅活動嘅，咁你覺得呢個嘅代價係咪值得去教育呢個嘅小朋友咧？ 咁我講啦。嗱，咁我就反問啦，係咪將即係卧龍基尼嘅規模搬落香港就 O K 咧？即係啲熊貓係叫做大啲範圍，即係野放形式，係咪 O K 啲咧？咁樣 其實我又覺得所有嘅動物，你見海洋公園裏面啦，無論熊貓啊、海豚又好，所有海洋嘅生物，佢成日話保育，但係從來你有冇見到佢經過詳細嘅評估，將佢哋野放翻去郊外咧？ 同埋係冇可能， 冇可能啫嘛！即係你話如果將卧龙嘅基地完全搬过嚟香港，咁一嚟嗰个运输上面对于啲熊猫其实有好大嘅风险先啦，系啦。二嚟卧龙里面其实佢哋嘅竹林啊，食紧嘅竹，我知道系佢哋系个覆盖率开始减少嘅，亦都系俾人哋去熊猫俾人哋捕猎之余啦，呢啲嘅竹林咧都已经系俾人哋去铲光铲净噶啦，基本上都。咁我谂嗰个最紧要系佢还原翻个栖息地喺嗰个内地里面立法，因为无论气候啊。土壤啊，竹嘅一啲嘅品質啊，其實咧，國內係有潛質可以將佢哋重建或者。 佢嗰係本身佢即係叫做自己繁衍嘅地方嚟噶嘛，本身其實你維持翻個地方就得噶啦嘛。 係啊，咁所以如果真正嘅保育咧，係應該讓佢哋自由，將一啲嘅動物經過詳細嘅評估之後咧，擺翻落嗰個 原來的棲息地即使擺不到了、好了你都不要再 引入我們都不過分啫，這個要求是不是你都不要拿他們來表演。 喂，現在其實即科技這麼進步，應該人類可以營造一個類似的環境的嘛，譬如說其實企鵝那裡不夠五度，我不凍一點就可以了，你說不夠地方起大一點行不行、企鵝那些 即是 很簡單一個道理的。阿 Lens 聖誕節就來到了、不如我運你落監獄，我俾只靓嘅火鸡，唔好素火鸡我哋。 得我又俾条女我添， 哇！俾条女 俾火鸡，我俾条女我添。 火鸡姐， 火鸡姐系占领嗰、那个。O K， 唔系莫文蔚，占领嗰、那个。 好多火鸡姐， 火鸡姐。 咁咧就俾你啦，啊，俾啲俾餐好嘢你食啦，咁啊，但系运你喺个地方里面。其实呢个系讲紧个动物嘅福利啊。 系。 咁啊，你是人啦，人的福利我哋讲紧，譬如话我俾好嘅嘢你食嘅，俾风扇你凉啦，但我运你间房里面 有机打噶喎，又系咪先？ 系啊，有机打，有 Facebook， 又有得可能俾你玩阵直播添。 系啦，直头喺度做虚拟 旅游系咪？ 喺城寨入面做啦，监狱度做城寨。 系啊，咁但系你讲紧呢个系福利问题啊嘛，其实个权啊，系同动物嘅权益系差唔多嘅原理一樣啫嘛，你係冇咗自由噶嘛。呢、這個咁呢、這個道理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到，所以我哋係反對動物園嘅存在嘅。 我成日動物園都應該冇嘅，你哋。 我哋覺得係動物園。 但係有冇人俾話你即係呢啲係 動物教 保 L 咧？ 有啊， 卵啊， 動保教成日都俾人哋。 啊，動保喂，你其實你小朋友即係講翻我嚟啦，我哋數翻啲動物明星啦。嗱，其實海洋公園咧有隻叫 Jesse 嘅海豚，咁啊四廿歲香嘅死咗嘅，咁啊佢就係成世覺得，即係佢死嗰陣時海洋公園，我哋就痛失我哋嘅動物明星 Jesse 啦，咁樣或者叫海威小姐啦。咁其實 Jesse 之前都講翻，其實就係野生捉翻嚟嘅。其實你諗啱嗰個袋翻入去咧，就係佢就係運咗海洋公園嘅酬勞。 幾年啊？佢三廿幾年啊嘛。 三十八年咯。 三十八 啊嘛。咁另外之前再講啦，呢一個成日講啦，天奴啊。真係天奴啦，即係太像混喺混喺一個 天山奴隸，真係慘。 天山奴隸又好，或者混喺天奴又好，佢就喺呢個麗苑天奴啊嘛，又係混咗三十年啊嘛。咁原來唔止嘅，可能仲有小花嘅，仲有一隻叫做係好似美洲豹月。 美洲豹小花，係啊， 又喺度動植物公園嘅。其實即係當啲動物死嘅時候咧，佢哋覺得我哋好哀傷。哀傷係咩呢？就係覺得即系动物陪咗咁多年，系唔舍得佢啊！但系问题其实系佢系困住自己失咗自由，佢陪你咁多年啊嘛，大佬。喂，其实你谂咩天奴，即系个环境啊，佢一条圆形咁样围住好多栏咧，佢你要俾钱买香蕉喂佢食噶嘛？ 系啊，喂 即系其实根本就系点样咁样做咧？就佢平时可以悭翻啲人，唔使喂蕉俾佢食，仲可以有钱收添，啲人过瘾喂蕉啊嘛。同埋最辛苦就系你见到行过细个咧，可能即系嗰叫荔园最咧就系嗰阵味啊，臭味啊，佢面有个即系有条呢条坑咧。永远好多屎啲象屎啊咁样噶嘛， 我围住喺出面嘅，系啊，河仔定 好正啲，好臭，有尿有屎围喺出面，天奴出面噶嘛，有时唔知但佢会玩嘢，啲屎掟人噶嘛，嬲嬲地发脾气嗰阵时咧，细个觉得唔知佢啲卷你啲地下啲草定屎掟人啦，发脾气啊嘛，嬲啊嘛，其实喂。天奴死咗係好事啊！死唔係話即係可惜，就係佢陪唔到我哋，係佢可以即係叫解脱啊嘛，大佬。 嗰時我仲記得我老豆同我講咗咩？佢去麗苑度做乜鬼咧？掹嗰啲象毛， 掹象毛有掹有掹嘅咩？ 有 掹到嘅咩？個天奴即係引 佢條尾啊，掹佢咯。嗰啲象毛、象尾毛嘅啫嘛，喺啲嗰時候好興噶嘛，話咩辟邪啊，而家辟邪啊，做手帶啊，做裝飾噶嘛，係啊咁樣。 天奴原來即係可能隻啤招埋嚟引佢埋嚟，掹佢象。 就掹開帳幕就得啦。 你冚底身，同埋嗰陣時啲龜咪養喺個池，唔知點解許願咧。我唔知我 走俾人掟，我唔明。 唔係佢係咁樣一格格嗱，有幾十垂直咁樣攞一毫子咁樣滴中個龜頭就許願啦嘛。我細個話 嚇靚唔靚啊？ 見到梗係唔靚啦，唔係我細個做好多可能呢啲係報應啦，係咪先？滴佢個龜頭，即係揾啲咩個錢越多越重越準，即係越叫個叫願望越靚啊嘛。俾啲人攞$5掟佢又好，其實即係呢啲係。即是叫咩？以前年代你话哦，可能啲人冇个教育，冇即系冇个保育意识， 啊、 即系会蠢到。喂，而家你觉得你敢唔敢同人讲？我以前啊搵啲钱掟龟头啊，系嘛？ 而家闹金鱼噶啦， 而家你讲唔出噶嘛？呢啲低 B， 即系呢啲系咁白痴嘅嘢。但系问题你而家人就系要。即係去了解動物，唔係去透過一個叫做圈養式同埋了解動物啦嘛。誒，我先唔係應該反對嘅。講翻轉頭嘅。 哦，我講一講啦。其實嗱，我諗咧呢個嘅麗苑咧，嗰時候都冇乜嘅動物嘅表演節目嘅。 好似我嘅印象当中咧，虽然我都唔 应该冇啊， 系啦，冇嘅， 都系韫住睇，只骨要避免，即系叫做被动地表演俾你揼咯， 系 俾掟先啦， 系啊，被动式表演嘅，但系海洋公园嗰啲就主动式嘅惩罚表演， 同埋佢系有系先有海豚、有海威，同埋有咩鹦鹉我睇过嘅， 有鹦鹉啊，系鹦鹉噶，而家有啲嘅水獭添啊，咁啊， 水獭玩咩啊？ 攞住嗰啲嘅狗带啦嘅颈圈咁啊，圈住佢哋，叫佢哋企起身啊，叫啲游客俾啲嘢食佢啊，咁啊，又有啲消费嘅活动啦，都唔算表演性质嘅，就同啲海豚揽下、锡下。但系你知唔知道其实海豚又点样训练翻嚟先？如果喺海豚里面，喺海洋剧场里面， 有古话先，其实系咪都系揾奖励式嘅？即系你唔会鞭，即系海豚你鞭佢，佢受软唔受硬噶嘛？你鞭佢，佢唔做噶嘛？ 哇！你就谂得呢个天堂 唔系咩？ 未啊，海洋公园嘅天堂。 我哋睇即系好似刘德华之前喺套戏都同啲海豚之类、啲海威有拍过戏噶嘛？八十年代啩、 啊？好似我记得 有个印象啊，刘华咁样嘅。 叫咩？套戏叫咩？战啊？ 唔记得乜鬼嘢戏啦。总之就同揽住海豚咁样揽住佢噶嘛。咁刘华就唔知几年之后会过去探所谓探啊，同佢只陪过生日噶嘛，咁、之后即系有啲记得印象就系企上海豚度揽埋一齐、觉得哇好温馨、 我哋对住梦长，佢对住海豚揽威威 跟住之后容祖儿就唔知 Facebook 拉定乜鬼嘢，就会啊转圈咁海豚又转， 系啊去咗、那个 好兴噶嘛，即系嗰个咩保育中心定乜鬼嘢个名啦叫， 我唔记得佢嗰个系咪墨西哥定咩咧？阿印。新加坡，佢新加坡之前咁啊，去啲參觀嗰啲嘅海豚嘅 表演訓練啊嘛。 其實嗰個我唔記得係咪保護中心啊，但係就一定有海豚入面嘅。咁入面就有啲海豚嘅表演啦。佢做啲指令嘅話咧，咁就啲訓練員教佢做啲指令啦，啲海豚就跳出水面啦。咁啊打下關鬥啊，咁結果俾人哋鬧到飛起啦。佢仲叫人哋去哇，呢啲係一個 happy moment 嚟嘅，簡直用嚟。 你 happy 咯，佢又 happy 咯。 係啊，你嘅 happy moment 咧，佢嘅勞役時刻。真系， 我其实啱啱你讲就系其实点训练海豚咧？ 点样训练？ 开股啦要。 咁啊，好多嘅其实海洋公园啦，咁都系同市民解释，佢都用一啲奖励性嘅方法去训练海豚。啊，做啱咗咪奖嘢俾佢咯，系嘛？咁啊，但系就有前员工啦，透过呢个有线电视就督爆咗啦。督爆佢啲咩咧？就啊，话佢用惩罚式嘅方法嚟训练海豚。 点罚佢啊？鞭佢啊？ 点罚佢咧？就好笑嘅。咁啊，譬如我同你咁啊，可能加埋阿细娘啦，一组三条海豚啦。咁我哋啊要一齐做动作嘅。 要顶波咯，当佢 顶波啦，顶下波啦，系嘛？ 咁细娘重个头，跳唔起啊！ 跳唔起啦，咁啊打落啦，减肥咯， 减肥都唔得啦，都跳唔到啦。 咁啊顶波，咁啊但咁啊跳唔到啦，咁啊结果咪冇嘢食咯，佢咪冇嘢食咯。 饿鬼佢 系啊，饿。鬼佢啦！同時咧都餓埋我哋喎。 哦，即係細量跳唔到，太肥減肥都冇用。叫我哋兩個喂，你唔好累街坊，大佬你頂唔到波喎。 係啊，咁我哋梗係嬲噶啦，係嘛？嬲嘅話，我哋就攻擊佢啦，係嘛？跟住打又嚼佢咯， 嚼佢咯。 喂，大佬啊，你咁樣都 唔好累街坊啊，大佬。 咁我哋攻擊嘅海豚有咩？有咩回報咧？原來就有啲魚獎賞翻俾我哋嘅。 哦，嚼佢就之後有回報。 即係好似嗰啲叫咩啊？ 喂 ，OK 喎，即係呢個叫 分黨分派，將你 霸凌喎。 係啊， 霸凌嗰條肥仔，然後之後我哋有零食。 係啦，即係理解我哋嘅關係，咁樣就迫使呢啲我哋嘅呢啲唔合作嘅海豚合作啦，系啦。 我呢条桥几好啊，呢条桥佢又唔使自己编，佢用啲两条海豚夹嗰条。 系啦，咁呢条俾人夹嘅海豚咧，除咗俾人打之外咧，佢仲更加要受罚啦。点受罚咧？就系、是、要跃出水面，不断跟佢个指引咧就跳出水面。点解要跳出水面啊？跳出水面嘅时候咧，佢哋需要用好多嘅体力弹出水面嘅。咁所以呢啲海豚咧就好攰好攰嘅。 我哋既然咁攰咧，我哋都 break 翻嚟，继续讲下即系啲海豚点攰先。